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五十三集，调虎离山。只是现在马车还在，人却不见了。几个成年人还好说，他们都是南城帮的人，或许身怀功夫，要逃跑也方便。可问题是，这些人还带着一批孩童，辗转不易，又能躲到哪里去？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听见身后的唐范一声短促低喝，那里有人。唐范并没有跟他们过来看马车，而是依旧站在那间屋子门口查看细节，此时自然是最容易发现外头有动静的人。随州反应极快，从唐范说话到他转过身，再到看清楚唐范所指的方位，锁定对方的位置，这期间不过短短几息。月光下，一道黑影从不远处一间没有亮着烛火的屋子里窜了出来，动作飞快，几乎是拼了老命往前跑。总之，如果让唐范去追，他是铁定追不上的。但是唐范追不上，自然有人追得上。对方快，随州比他更快。说时迟那时快，随州飞奔出去，身形吐起胡落，手中绣春刀也没有闲着，直接掷向对方。只听得一声惨叫在荒野间回荡，那人肩膀中了一刀，重重地倒在地上。此时薛玲等人也追了上去，直接将那个还想负伤逃跑的人狠狠按在地上，又将绣春刀从他肩甲上抽出来，那人又是一声杀猪般的惨叫，彻底消停了。薛玲揪起他的衣襟，恶狠狠道， 说你的同伴和那些孩童在哪儿？ 我不知道。 见他还在嘴硬，薛玲一使劲儿，直接将他右手的尾指指骨给掰断。 啊！ 那人痛得整张脸都扭曲了起来，眼神流露出极大的惊惧。 说不说？ 薛玲没有多少耐心与他周旋，又掰断了他一根无名指。 我说他们带着那些孩童逃上山去了。 你说谎，他们为何弃马车不用，反而选择上山？ 没有，我没有说谎。 肩膀中了一刀，正汩汩流血，手指还断了两根，那人疼得痛哭流涕，跟之前那个被拔指甲的老鸨差不多。不管多硬的骨头，在锦衣卫面前也只有屈服的份儿。 因为载的人太多，车马坏了，前轮裂开，再走下去就会散架，所以他们不得不在这里停下，然后逃到山上去。他们还带着孩童，走不远的，你们现在去追还能追上。 那为何独独只有你一个在此？ 他们让我留在这里，给那些屋子点上灯，好吓唬吓唬你们，拖延一些时间。 问到这里，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要问的了。随州朝薛玲递了个眼色，后者会意，刀柄直接对着那人的后脑勺重重一击，那人软软昏倒在地上。随州对唐范道， 这人还不能死，你帮他包扎下，我们上山去找人，你留在这里。 唐范点点头，也不废话， 行，这里交给我，你们快去吧。 他不会功夫，脚程也不快，上山只能吊队当累赘。万一双方发生冲突，唐范自知肯定是帮不了什么忙，去了不如不去，在这里守着，如果汪直真的带人过来，也可以有所接应。随州等人匆匆而去，唐范则将那人的外衣剥下来，卷成一条，穿过对方腋下，绕了几圈紧紧绑住，先给他止血。 月夜下的荒村一片冷寂，寒风穿过那些破洞的门和窗户，那声音跟鬼哭似的，实在不负他闹鬼的传闻。旁边躺着一个重伤昏迷的人不作数，唐范独立寒风之中，难免生出一股天地间止于一人的错觉。这种时候再加上那些屋子里影影撞撞或明或暗的烛影，氛围真是好极了。若说这里不闹鬼，那真是谁都不会信。想到这里，唐范就觉得有点奇怪。照例说，外头风这么大，窗户和门又是破洞的，那些蜡烛早该被吹灭了，可是竟然到现在起码都还亮了大半，没有随风而灭。可见这个被留下来吓唬人的南城帮帮众在布置的时候真是很用心。他们方才来得匆忙，又怕时间拖得越久让那伙贼人跑掉，一旦出了京城地界，想要再寻找难度就会高上很多。所以不管是唐范还是随州，都只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下决定。这会儿有点无所事事，唐范就有闲心想起这些细节了。他挑了最近的一间房屋推门而入，咿呀声响过后，门应声而开，唐范就发现那盏烛台被安放在窗边的位置，正好前面有墙壁挡着，没有被直面寒风。烛台上还有一个白色的灯罩，灯罩上面则放着一小块木板压着，风吹不大进去，烛火自然也就很难熄灭了。唐范走近，将木板拿了起来，发现里头满满盛着灯油，灯芯也比寻常灯芯来得粗，难怪没有熄灭。他心头咯噔一声，立时想到不对劲儿的地方。 村子荒废多年，哪来这么成色透亮的新灯油和这样粗的灯芯？这些人存心要逃跑，随选了这条路，就算他们早有打算，又怎么会连灯油灯芯都带上？ 此时外头传来一阵悉悉索索的动静，他来不及细想，转身大步走了出去，却见外头干干净净，前一刻还重伤昏迷倒地的那个南城帮帮众竟然不见了。 完了，被人摆了一刀。 唐范心下一沉，尚且来不及多想，脑后便被重重一击，他也跟着往前扑倒，不省人事了。真是风水轮流转，刚刚那人才被薛灵敲了头，现在就轮到他了。这是唐范昏迷前的最后一个念头。唐范是在一片争吵声中清醒过来的，逐渐恢复意识之后，他就发现自己的手脚已经被紧紧捆绑起来，背后是硬邦邦的墙壁，眼睛被蒙住，前面似乎还有两个人在低声说话。 你们不会在外头弄死他吧？还费那个劲儿弄进来干嘛？ 刘大哥，你傻呀？没听小六子说吗？那几个人被他框的跑到身上去了，他还为此废了两根手指，身上中了一刀，好不容易才让他们相信了。如果他们找不到人，肯定还会再回来的。到时候要是发现这家伙死在那里，说不定就会起疑，找到这里了。我们只是为了拖延时间，不是要引来追兵的。 刘大个倒抽了口气。 哼，都怪罗瘸子，要不是他没把那几个小鬼的来历弄清楚就绑回来，怎么会整出这么大的事儿？ 哎，其实也怪不得他，那些小鬼出去逛街，身上又没贴着标签，谁知道他们是谁家的孩子？干这样的事情，要眼明手快，当机立断。罗瘸子看他们衣着精致，长得又好看，就下手了，其实也算不上错。 那现在怎么办啊？锦衣卫和西厂的人都追到这里来了，我们要不要把人送回去？ 听二当家的意思，好像是说不送回去了，将错就错， 将这几个小鬼都运到南方去卖掉，那里自然有人出高价接手。要是现在把人送回去，那些朝廷阴招说不定会把咱们推出去当替死鬼呢。嘿嘿，你不是也看到这次的货色了吗？那个细皮嫩肉呀，一个人起码也能卖上100两银子上下。那两个长得特别漂亮的，说不定还能卖个几百两呢。到时候咱们两个能分到手的起码也有这个数。 无良， 能有点出息吧，后面再加个十。 50两是什么概念？唐范一年的俸禄加起来也没有那么多。明代官员命太苦，上至宰府，下到芝麻官，大家工资都很低，否则他也不需要去写什么风月画本贴补家用了。但50两对一般百姓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一个五口之家一年所需不过30两左右，像冯青姿那种几千两的赎身价格，那也只有大富大贵的人家才出得起。但饶是如此，依旧有不少人趋之若鹜去捧冯青姿，可见这真是一个暴利行业，也说明真正的有钱人还是很多的。所以眼前这个人会为了50两的高回报去铤而走险也就不奇怪了。刘大个听了他的描绘，仿佛也看到了银灿灿的银子，跟着嘿嘿笑了起来，无限憧憬道： 邢大哥，你可要提携小弟我呀，我以前在南城帮都是干一些不入流的小活计，怎能像现在这样得到二当家的青眼，在他麾下效力？您老是前辈，您说怎么办，我跟在你后头就是了。 可别， 咱都是跟着二当家的，我哪有那个能耐提携你呀。老实告诉你吧，这次的事情闹得有点大了，估计是那姓万的也兜不住咱们，所以一定要派人来找。二当家的意思是先拖他个10天半个月，朝廷的帮人做事是一阵一阵的，等这阵子风声过了，搜查的力度也就没那么大了，到时候咱们从天津那边坐船南下，到了南方海阔天空，就不信他们还能追查到那边去。 唐范闭着眼睛继续装昏迷，希望能听多一些有用的信息。后脑勺传来阵阵抽痛，他都怀疑自己是不是被一板砖敲出血来了。耳边又听到刘大个道： 不过新大哥，我看现在九娘子他们几个好像正在说服二当家将那两个最好看的小鬼放回去，说那两个小鬼都是官员的家眷，现在外头那些人追得那么紧也全是因为他们，把人放回去的话，朝廷的人也就不会再追我们了，这样一来我们要是把其他的人卖了，这趟买卖也还是能赚钱的。 你傻呀，他们就是胆小，二当家心里敞亮着呢，现在事情闹得这么大，可不是把人还回去就没事了，姓万的那边正缺替死鬼去担责任背黑锅呢，与其这样，还不如一不做二不休，把人捏在手里也好跟那些鹰爪谈条件。 新大哥，你可真是聪明，将二当家的这个心思啊都揣摩得透透的。不过话说回来，咱们还要继续藏在这里吗？还是趁着那些人上山赶紧走算了？ 听到这里，前方忽然就没了声音，唐范正有些奇怪，自己的小腿上就挨了重重一脚，疼得他忍不住呻吟出声。 哼，还装睡呢？ 对方一声冷笑，紧接着蒙眼的布条被扯落下来，唐范眯起眼，却见屋子里只点着一盏烛火，光线微弱，并不妨碍他查看四周。屋子上下左右都是泥壁，也不知道是在哪里挖的密室，里面只有一把椅子 地上铺着一床被子，简陋的不能再简陋了。唐范还注意到，这个窑洞的屋顶上方四角分别挖了四个圆圆的洞口，比男人巴掌略小一点，似乎是用来通风透气的。他心中一动，但也来不及多想，小腿又被重重踢了一脚。唐范发出闷痛的声音，疼得直抽搐，奈何双手被缚在身后，连伸手去揉一揉都没办法。 看什么呢？贼眉鼠眼的，甭看了，进来就别想出去了。 唐范有生以来第一次被人用贼眉鼠眼来称呼，而且称呼的人还是一伙子人犯贼匪，实在有种啼笑皆非的荒谬感。 两位大哥是不是误会了？想必你们也知道，外头正有不少人在找寻你们。其实啊，我是奉了万指挥使的密令而来的，我想见见你们二当家，将万指挥使的话传递给他。 哼，还装呢？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明明是顺天府的推官，跟那波来追我们的人是一伙的。我不妨告诉你吧，你现在的小命就捏在我们手里，杀不杀也由我们说了算。别使那些小聪明小伎俩，到时候非但救不了自己，反倒搭上小命。 唐范心下一沉，顿时凉了半截。不是因为对方威胁自己的性命，而是敌暗我明，他们竟然已经将自己的来历底细摸得清清楚楚，而自己对他们的了解，除了从汪直口中得知的那些之外，一无所知。姓辛的见唐范一时无语，不由得意地笑了。 嘿，老实在这里待着，别想着耍什么花样，说不定还能多活一时半刻。 他又对刘大个说， 这小子醒了，我去向二当家禀报，你好好在这里盯着。 刘大个应了一声，姓辛的就匆匆走了。刘大个人如其名，人高马大，这里的屋顶很低，像刘大个这样站着都还得微微弯腰，他颇感憋气，只能坐在椅子上。那椅子本来就摇摇晃晃，被他一屁股坐下去，哗啦一声全散了架。刘大个也跟着哎呦一声，整个人结结实实摔了个屁股墩儿。唐范想笑又不敢笑，生怕招来对方的迁怒，就使劲绷着脸，一脸关切道， 小兄弟，你没事吧？别是摔到骨头，要不擦点药酒吧。 刘大个狠狠瞪了他一眼， 荒山野岭哪来的药酒，你给我闭嘴，不然我把这条椅子腿塞你嘴巴里去。 哎，小兄弟，刚才我听那位大哥称呼你姓刘是吗？那我就喊你刘兄弟吧。刘兄弟啊，我看你相貌堂堂，一表人才，比我这瘦不伶仃的竹竿可强多了，想必身手也好得很。要是你肯效力官府，现在说不得已经当上巡捕班头了，何必将大好之躯浪费在这里呢？ 唐范摆出一副语重心长跟人谈心的样子，乃是看出在先前的对话中，这刘大个明显是脑子有点不够用的那种人，是以准备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希望能多套点内情。如果换成刚才那个姓辛的留在这里，唐范这样做估计只会招来另一顿拳打脚踢而已。